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四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嗯， 那在揭晓本期第五到第一的榜单之前呢，还是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回顾收听节目以及歌曲投票的方式。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呢会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那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绿皮车乐队老狗下降一位。 我的名字叫老狗，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拼尽一生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的生活。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欣赏你才降了我。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海上无论如何。 小老口，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 Top 4。 沉浸我们上升一位。 坐在某一段时间里，想念一段时光的缠绵。坐在某一个地点里，想念一个我见过的人。坐在某一段日子里，回忆我们的 福传德，你上升四位。 王鹤俊，歌手下降一位。王伟任，夜上升一位。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却忘不了你，青春永不。 那本周获得第三名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福传德的《你》。 哎，那福传德也是今年大学生音乐节特别优秀的学员了。 是， 在大学生音乐节巡演中的每一场演出都可以说是发挥的惊艳四座，征服了底下的每一位听众。 哎，所以说这个有能力啊，他早晚是要发光的。有人发光的比较早，有人发光的就比较晚。比如我呀， 就 一路都在发光，是我就没有一个早晚的问题，我是一个 exception。 我突然觉得你很像一个大电灯泡坐在这里，有点闪， 张亮嘛，对不对？我就要给大家照亮整个世界来的。 对，这就是我眼中的你，对不对？ 嗯，那其实说回到大学生音乐节当中，有很多厉害的选手， 对， 在培训当中和大家的交流当中，就涌现出来像福传德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 对，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蛰伏当中，还没有露出帽子尖，对不对？ 嗯。 但是当他能够突破自我，展现自己的那一份力量的时候，就让我们见到了他的能量。 哎，刚好呢，我们节目就是为这样有着音乐梦想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对。 所以大家有好的原创音乐作品的话呢，尽管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那我们也是借着福传德的这一首歌《你》，去号召所有的你们都来加入到我们当中。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歌曲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好，下面马上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本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是来自刘瑜的《雨衣》。 哎，刘瑜的这首《雨衣》呢，是运用了古风的元素，可以说旋律很动听，而且歌词也是唯美，很有意境的。 嗯，你知道雨衣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吗？ 飞起来。 没有，是防止淋雨。对，你下雨的时候要穿雨衣嘛？ 不是那个雨，其实是羽毛的雨 啊。这里是羽毛的雨， 羽毛的雨， 所以就是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 对对， 有点像就是天使一样，有长出翅膀那种感觉。 这就是很多人看我的感觉。你觉得有没有那种古风古韵的感觉？就是有一种 我突然觉得，就是把这种风格搭配到你身上之后呢，就是有一种天使本来在天上飞得很好，突然掉下来摔得很惨的感觉， 要很大的翅膀了。 好了，说回来，我觉得有几句词写的真的是蛮不错的。 嗯， 就很适合你这样大诗人来朗读一下。 没错，像梦涟漪，云沙风影，雨染天色碧，念着你。哎，这样一唱出来，一说出来，对，就是有一种感觉，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歌词呢也让这首歌显得特别的别致，就像一幅画写在了整首歌的里面。 没错。好了，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刘瑜的《雨衣》。 你说我们还爱吧，请你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们的爱已到了尽头啊，这城市的风景太嘈杂，装不住的过往，我迷失在离开的方向。 经的甜蜜都已忘了吗？给你唱过的情歌，你还记得吗？ 新歌推荐第二首是来自于熊霄的《还好吧》。 哎，那这首歌《还好吧》呢，是一首治愈系的情歌。 It's OK 吗？ It's OK。但是打破了以往的这种校园的民谣曲风，用的是抒情的方式，有点偏流行了哈。 是，所以治愈的情歌，我就个人比较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受伤的人。 嗯， 你看，其实大学生也好嘛，他爱情往往会比较单纯，对不对？ 对， 只要能在一起。累一点也可以，它是一种态度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经历过沧桑之后的态度，但是为什么大学生要有？ 所以说你现在低估大学生了，因为每个人其实心里很细腻，开始到的点不太一样。 很多，我觉得这首歌拿到现在我们来听也是蛮适合的。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在想，可能当年的那些你或者你们他们还好吗？还好吧。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真的觉得其实挺羡慕小傲的，就这种自然和洒脱。 我觉得人生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洒脱的态度，要不是活得太累。 没错。 嗯哼。 好，所以还好吧，我们一起来听。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哎，大家为歌曲投票的方式，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投票的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两个平台同时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在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乐迷的专属福利。 嗯，那接下来呢，别忘了还有广大乐队和独立音乐人你们作品的投递方式了。 嗯， 需要准备的有专辑的音频、歌词、专辑的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以及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宣传照等等，邮件捆绑发送到原创榜的全拼 @126.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